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喂，大家好啊！嗱，我哋见到神秘嘉宾啊， 呢个随传随到噶嘛，梗系啦。 唉，真系好帮手啊，真系。因为本来咧今日系揾咗阿 Eddie Sir 嘅， 系啊， 点知佢有急事，突然 飞咗啦，又飞咗啦， 就飞 咩急事咧？你知唔知？ 唔知冇讲，冇透露 咩喎？要关心下喎。 系咯，即系要急事要离港咁，有啲担心喎。 系咯。 但係總之就係咧，今日得知啊 ，Eddie Sir 急事要嚟講，於是我就急 call 譚長，喂，點點今晚真係要幫手咁樣，譚長就一口應承咗， 行得開係十八生肖嘅呢啲， 咁啊，所以咧今晚啊有呢個撈鬆嘅部分嘅 reunion 啦， 撈鬆嘅碎片， 咁啊 鬆咗片。 咁啊！但系阿細良就好似今晚先翻係嘛？ 今晚未必趕得切，未必趕得切。 哦，即係可能 未必趕得切， 就要可能聽日先翻到啦。總之就亦都係唔喺香港嘅。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就有呢個嘅新嘅組合啦。係啊。咁啊，每逢禮拜二咧，即係我哋都有咩嘅，都有事發生嘅。因為禮拜二咧，硬係咧。唔知係咪一個禮拜嘅即係第二日咁樣咧？禮拜一咧就梗有一啲事發生咧，就去到禮拜二就高峰咁就爆啦咁樣。 骨場都平啲啊，好似星期二， 靜靜啲 好似係。 O K， 唔知啊，呢個唔清楚。咁就係啦，今日都好多嘢可以講嘅。咁但係我估咧，因為琴日突然間就呢兩日就無端端爆咗呢個 Lancom 嗰單嘢啦。探長知唔知咧？ 我知嗰啲，我知喎。 你知啊？ 係係。 咁啊，好騎呢地咧，咁就呢個 Lancom 咧，就本來揾咗阿何韻詩就出自一個音樂會啦嚇。咁本來好地地嘅，即係應該嗱，最初係阿何韻詩自己喺佢嗰個 page 嗰度咧，就講呢單嘢出嚟先嘅，即係佢就話啊，又即係繼李斯德林之後咧，又有一個新嘅 sponsor 揾我啦咁樣，咁就話會有一個音樂會音樂係合作咁樣。咁嗱。你想想啦，即係以何韻詩，即係一個咁資深嘅藝人啦，做咗咁多年，佢講得出嚟嘅，一定其實個deal都傾好， 即係 七七八八噶啦， 即係唔會好似我咁成日都講定出嚟咁樣， 但跟住又冇件事， 又俾人扇咗，但係你覺得太早講就可能會咩？ 冇錯，係 即係唔想惡性 啊！冇錯，咁所以咧爆得出嚟咧，就應該係一定個deal都已經即係七七八八，甚至乎應該係即係九九十十 添㗎啦，冇錯，甚至乎收訂，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無端端咧就即係出現咗呢個《環球時報》嘅一個話佢撐港獨啊，話佢微博就話佢咧撐港獨、撐藏獨喎咁樣。咁於是就話即係呢啲咁樣嘅公司揾啲咁嘅藝人咁樣。於是咧，佢第一時間咧即日喎，呢個 Lancom 咧就即係話，誒佢就唔係代言人嚟嘅，即係何韻詩唔係代言人嚟嘅，只係一個。冇錯，只係一個音樂合作。佢首先就即係其實真係都核突嘅， 即刻 係啦，即刻出個聲明係啦，即係佢唔係我代言人，即係因為音樂合作。 戴咗頭盔先 係，但係唔夠。第二日咧就出再出聲明就話咧，係因為基於呢個安全嘅理由， 著埋鐵底褲 係啦，安全嘅理由咧就要 cancel 呢一個咁嘅音樂會。 安全嘅理由就係好擺到明嘅擔心有啲五毛走嚟搞場啦。 但係喺香港做嘅喎，依家 咁你知唔知香港有85個喎？培育咗咁多年，嗰啲就做到嘢噶啦。但過海就算過海，雖然就麻煩啲，要出一出 trip， 係啦，因為港島區。 你有冇去過間餐廳先？ 我冇， 我去過啦。其實台灣喺普慶坊，好入好遠嘅。咁咧就要行好遠路。 十棟失路啦， 其實根本就唔使驚。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證明咧。其實不用驚之下都要講係呢個安全的理由啦，即係砌詞啦， 揾到理由啦，冇計啦。 唔係安全理由就是佢份工安全的理由， 係啦，佢嗰個 PR 自己的安全理由咧，咁就 can 即係嗰份工的安全理由咧就 cancel 咗，直情 cancel 咗咁樣嚇，咁就變成了一個即係相當大的災難咁樣啦，相當肉酸啦嚇。咁就而家咧就。而家事情發展到咧，即係何韻詩琴日就出咗個聲明啦，咁亦都有一啲再即係反駁， 環球時報嘅新嘢啦。咁何韻詩嘅聲明都好清晰嘅，亦都即係好 strong 嘅，我覺得真係應該 係好硬淨嘅， 好硬淨嘅，即係話喂有冇搞錯啊？你而家咁樣去無端端 cancel 呢個音樂會，又話係安全理由，即係影響我聲譽，都誤導公眾咁樣。咁啊要呢個總公司出嚟交代，我都係應該嘅。 嗱，因為嗱 ，break 一 break 先。我作為一個讀者咧，我見到咧嗰啲所有幾個媒體嗰啲題咧，都將佢同叫總公司交代，同埋佢即係幾樣事情咧就冇。即係寫到唔清唔楚嘅， 撈埋一齊。 究竟係揾咗佢交代啊？亦話想揾佢交代啊？亦話已經交代咗就話安全問題啊？佢完全係我睇唔明嘅喎。究竟個事情去到邊咧？呢個 事情就係未交代啦。當然，因為咧佢只係總之 cancel 咗咧。佢其實我諗佢都唔知道有冇通直接通知啊何韻詩話 cancel 嘅。總之一出就係一個聲明嚟㗎啦。 即係博佢睇到。 係啦，即係出一個公開嘅聲明。就話喂，直情 cancel 呢單嘢啦咁樣，咁所以咧應該我相信咧，從阿何韻詩嘅 statement 嗰度，即係佢嗰個聲明咧，就似乎咧係冇話事先私下同佢傾，交代咗，跟住先向外公布， 即係夾硬， 即係話禮就禮嘅，咁佢係話即係咁佢係得，如果睇何韻詩嗰個聲明就係話，即係冇緣由之下咧，就出咗個聲明就話 cancel 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公即係安全理由就絕對不能接受啦，即係你講得唔清唔楚咁樣。頭先我都講過咧，有乜安全理由啊？ 咪咯， 有咩安全嘅考慮啊？嚇， 係咯。 咁所以咧就佢就喺何韻詩喺個聲明嗰度咧就要求要呢個法國總公司交代，咁所以咧就未交代嘅，好明顯係。咁而家咧亦都好多嘅其他嘅 action 啦，譬如話好多朋友啊， 禮拜日啦，中午一點嗰個啦。 不是禮拜日啊，聽日啊， 聽日 遊行，呢個社民連搞嘅，社民連搞咁就連同咗好多其他嘅單位啦，譬如有人力啦、眾志啦、 文化間部啦、 文化間部啦嚇。 不過朱海迪有霸氣喎，人人都一個集團式咁啊，但係朱海迪一個人。 朱海迪都係一個集團嚟嘅，因為佢後邊有啲團隊噶嘛。 哦，勁 啊！係啦，咁樣就聽日會有一個遊行，一點鐘就應該係由邊度集合去到由邊度集合咧？ 連卡佛啊！ 連卡佛站 唔係中午一點遊行至連卡佛，但係邊度開始都冇講喎。 唔係啩？ 係啊，聽日一點鐘，聽日中午一點 集合地點時代廣場係咪啊？ 哦， 係咪啊？ 公共空間冇錯啦。 係咁就調翻去呢一個係喎，行去連卡佛 Lancome 嘅門市。 哦，即係由連卡佛嘅時代廣場就行去中環嘅連卡佛嘅 Lancome， 應該 係 啊。 係就係咁樣。同阿斯嗰幅相咧好少出嘅喎，專登整幅黃牌喎，呢個葵扇D嚟喎，大佬。我真係未見過咁著喎。 我都未喎。 好可觀下喎。 我唔知啊，點解係社民連係揾呢張相，淨係係都唔知佢邊揾到。 係咪 J 開嗰張嚟嘅咧？咁精彩嘅點解？喂，但係其實我一早已經知佢係得嘅，但我從來都唔用呢個造型，即係好似周老闆咁，平時咧著呢個衫咧。即係今日著呢個衫係好明顯唔同啦，就係呢啲就 皮鞋添咁。 呢啲係底嚟噶嘛，即係哇！隆重嘅時候先出嘅， 咁啊 唔可以咁講嘅。喂，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聽日會踴躍咁樣支持啦。但係聽日要翻工嘅，多數人都 係嗰呢個時間，所以佢一點咯，因為 lunch hour。 哦 ，lunch 嘅時候去，你會唔會去咧？ 我就唔得，因為我兩約咗人兩點喺觀塘啊。 哦 ，OK。 咁所以可能應該 我可能會去，因為我聽日都要好早去出行先，咁順便早啲添。 係啦。咁所以咧，係啦，一方面嘅 action 就係呢一種啦，即係去盡量咧令到呢個 Lancome 嘅尷尬，即係令到佢即係將即係逼佢啊，將呢一種咁醜惡嘅即係向呢個大陸跪低，嘅一種嘅行為咧，就公諸於世。 其實佢呢個行動咧，即係要去總公司交代，好恰當嘅原因咧，就好肯定，肯定相信咧，就係嗰幾個師奶咬底得滯嘅。即係嗰個取捨嚟嘅，喂！但其實嗰啲師奶咧，即係做 marketing 啊，做 PR 嗰啲師奶，其實好大權力嘅。佢即係鬼佬，即係如果你同鬼佬打下工就知啦。即係佢信得你過咧，你可以做好多嘢。即係唔係話令到公司嘅 figure 突然間下降咧，根本就唔會有事。即係你驚咧，就係熬底熬到咧，安全理由咧就寫埋出嚟，驚到。即係我覺得，即係應該刮佢兩巴，同埋話埋俾其他公司知道啦。我覺得，因為而家已經好多。好多 brand 已經好醒目㗎啦， 其實已經直情 day one 已經唔揾呢一類 artist， 唔係因為佢睇條數嘛，因為而家啲後生嗰啲全部都藍黃絲帶，即係或者有好多 friend 都咁講，佢覺得喂呢個先係大 market， 就想學人哋認喎，因為已經好多人認咗啦，你識 斯林贏了啦， 一百毛贏了， 蘇跑嘛， 蘇跑贏了啦，仲有嗰個朱古力啦，即係嗰個 KitKat 嗰個， 唔係 KitKat 嗰個， 嗰個叫做Snickers， 已 經 贏曬咯，即係覺得喂呢啲得喎，似乎即係同埋一百毛更加有一個好強烈嘅信息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從來咧 sponsor 一啲藝人啊或者 sponsor 一啲議題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搞政治啊，死緊噶，喂，但係佢打開個缺口喎，的確係，咁呢班咁嘅蠢嘅師奶咧，以為自己好得啦，哇，又揾到好嘢喎，呢個咁多爭議，咁多後生仔中意，點知？ 點知就受不起考驗，係啦。 冇錯啦。 咁我估咧，佢哋即係係啦，蛇龜啦，同埋咧嗰條數咧，即係我就唔知道究竟即係而家係香港嗱，應該咁講，我唔知佢個公司嘅結構係點樣啦。即係喺香港嗰班即係阿頭，淨係睇香港啦，還是係睇埋大陸嘅？因為咧，我就即係唔知點解有一晚咧就忽發奇想咁樣啦，我就走咗去抄佢嗰個年報啊，即係佢個總公司 L'Oreal 嗰個年報咧。咁其實就發覺咧。佢即係一年咧，就上一年啦，即係做嗰個生意額講緊200多億歐羅咁但係咧，亞太區嘅市場咧係講緊佔成1/5嘅自己， 1/5。咦，咁就唔好多啫喎。 哇，多好多， 即係全球1/5。 全球1/5。 但我估佢有一半，所以先咁驚喎，可以。 咁又唔係， 1/5都咁驚。 佢以嗰個西歐係最多，西歐係即係歐洲係龍頭，第二就翻嚟呢啲亞太區嘅新興市場所謂，第三先係美國。 哦， 咁所以咧，其實佢係一個第二大嘅市場，咁但係佔就佔，其實1/5都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係呢班咁樣香港呢班阿頭，佢哋諗住去贏，跟住揾何韻詩，跟住喂點知還是出單咁嘅嘢，跟住佢會好驚，哇死啦！如果上面班五毛真係即係搬國嘅時候做嘢嘅時候。1/5個條數冇咗咧，咁佢真係， 我覺得佢真係杞人憂天。 我但其實微博單嘢係應該啲大陸網民入去留言話咁樣先至嚟個燒起嘅喎，一開頭開始嘅時候， 即係之後先到環視。 係啊，咪去環視入面嗰微博啦。 喂，其實佢真係好蠢嘅，即係從來大陸反親乜反美反日反親乜，佢得把口嘅啫嘛。佢反日反到又推車又成，喂佢唔打PS4咩？佢唔買日本嘢咩？ 唔係咯 ，Panasonic 高清4K 咯，係全部即係佢都係呢啲女人冇。冇常識就係冇常識， 係根本唔使理， 根本就唔使理嘅。佢上面得個態度啫嘛，你叫佢唔用就死啦，佢用慘過你啊！真係 佢喺微博嗰度留言，即係打嘴炮啊叻啫。 係啊，真佢身體好誠實㗎嘛，你點會唔用啫？呢啲咁嘅 friend， 香港人就反為有骨氣啦，不過都唔係講曬，個個都話唔睇無線，但無線出親事又洗版，即係我本來都口響，我都唔敢講，即係講你哋。 唔係，我都相信嘅，即係都有一啲人，即係香港人都會咁樣。但係即係我更加同意嚟講咧，即係嗰個大陸嘅網民，即係嗰種嘅即係洗版啊、成啊咁樣。因為你話如果呢個 show 喺大陸做咧，咁我覺得嗰個安全理由咧都可能有嘅， 因為佢真係出得起錢揾啲人嚟㗎嘛。 冇錯，又或者甚至乎真係有啲真心交換係會去嘅，會做呢啲嘢嘅，因為。我都試過嘅，即係 你都俾人搞過。 我唔係我阿 K 咯，係啦， 即係都係你噶啦。 真係係啦，譬如俾阿陳靜心洗完版之後，即係俾佢搞完喺微博篤個灰之後咧，佢係想上去廣州一啲嘅 show， 咁但係廣州係嗰啲五毛咧已經預先去咗嗰個學校啦， 踩定 地方就踩定場，兼且咧林紅友，咁所以係有一個安全嘅因素考慮嘅，咁所以嗰次就唔做啦咁樣。咁大陸係有啲咁嘅人噶嘛，所以你的 show 如果在大陸做就真的有一個安全考慮，但你在香港做就其實就好啦。 同埋佢揀嗰間餐廳已經很聰明㗎啦，即係叻咗一半㗎。因為出 trip 要搭成20蚊車，佢哋唔使㗎嘛， 可能 得8-5蚊，你搭咗20蚊來回40蚊，即係得100蚊，梗係唔嚟啦，十粒底啦，咁你都要驚唔係啩？ 咁即係話咧，嗰班人咧就我唔知係即係你呢個講法咧，就係嗰班即係 regional 嘅阿頭戇居啦。咁但係咧。而家即係根據何韻詩嗰個聲明咧，就話咧以佢所知咧係一個總公司嘅決定，咁我覺得更加戇居啦。即係總公司真係睇佢條數，就發覺喂呢度講緊一個5/5嘅 market， 或者如果以排名嚟講咧係第二大嘅 market 呢個亞太區。咁當然亞太區仲有到其他嘢啦，譬如台灣啊、日本啊，嗰啲都好大嘅。咁但係我相信呢個中國大陸咧都係一個好巨型嘅 market 嚟嘅，對於佢哋嚟講，所以就好緊張，即刻跪低，就用一個咁核突嘅手法咧，試圖去解決呢一個即係災難，即係或者去，即係咧，我覺得呢個最得人驚嘅地方就係話，其實 大陸可能通過呢啲咁樣嘅五毛啊、網民呢啲咁樣嘅方式，去洗人版啊，去喺度講話點樣去抹黑呢一啲咁樣嘅藝人嘅時候咧，咁呢啲公司咧就會驚嘅。咁之後嗱，我覺得呢件事咧，即係譬如 Lancome 咁樣做咗一個一次咁樣咧，其實好多其他品牌咧都會跟嘅。 嗯， 即係嗱，你諗下，如果我唔係 Lancome， 我係佢嘅 competitor。 嗯。 除非我想即係博個名係上呢啲國際頭條嘅啫，或者國際嘅傳媒嘅啫，否則如果我想正正經經做生意，或者靜靜地做生意，咁啊直情就一定唔會揾呢一類所謂即係政治敏感嘅 artist 去做代言或者合作添啦，唔好話代言添啊，因為喂原來揾咗嗰啲人，即係揾咗呢一類 artist， 可能嗰個結果會係咁樣嘅，因為還是又可能會突然間嘈，或者嗰啲五毛又會喺呢個網上篤灰咁樣。咁變咗佢哋就唔會揾咯。咁變咗其實，你如果喺香港，即係用翻，即係睇翻香港嘅藝人或者香港嘅創作人嚟講咧，就變咗係即係，喂，見到呢啲事件咧，亦都會有種寒蟬 效應， 就唔好做啦，直情。即係我覺得呢個咁講，呢樣嘢咧，其實存在已久嘅。 嗯， 即係未有 Lancome 之前，其實冇乜人已經係冇乜公司去揾韓師㗎啦，或者冇乜公司去揾呢一類 黃耀明嗰類啦， 黃耀明呢一類嘅即係比較所謂政治敏感嘅 artist 㗎啦，已經。咁其實呢一種咁樣嘅通過贊助商陰乾呢種手法咧，已經係存在已久啦。只不過今次係爆咗出嚟，咁就令到嗰個 今次更加荒謬咁樣， 係啦， 即係響曬吹曬雞，你先至話取消。 係，同埋即係比較即係好清晰，你見到咧，即係嗰種嘅。即係打壓同埋陰乾咧，其實係存在咗好耐。譬如即係阿杜汶澤嗰啲都係啦， 佢馬拉揾食啦，搞到嘢。 係啦。咁同埋即係好多即係電影都係啦。即係你都好多，你見到而家好多合拍片嗰啲都唔會拍一啲咩敏感嘅題材㗎啦，拍親都係一係古裝，一係即係呢啲無釐啦間嗰啲咁嘢嚇。咁所以見到。咁香港人或者 artist， 咪就係唔敢出聲咯，唔敢去接去談及呢啲嘢咯，因為喂你要知道，喂嗰啲公司係唔會揾自己。 但係其實嗰啲公司咧，佢真係唔做功課啫。即係你見到日本嘅品牌揾落咧，並唔係冇你市場咯，其實真係係俾你啲大陸嘅平價市場壓到你冇得做咁解啫嘛。同埋大陸人係你越打得勁咧，咁大陸人有個潛規則咧就係、是《人民日報》啊、《環視》啊呢啲開出名鬧嗰啲人咧，都必定係好嘢嚟嘅。即係其實佢哋大陸人個個都知啊，係嗰啲鬼佬啊或者嗰啲品牌嗰啲人，佢唔知呢個道理啫嘛。你一見到大陸反日就夠勁啦啩，你唔見日大陸冇日本嘢買，啲人買飯煲都要買翻。又是大陸做的都要賣本牌子喂即是你們不做功課不要將件事扭曲了嘛這個是事實來的不是吹水 廁所品日本買回去 所以呢即這些這樣品牌呢你請了這些師奶即炒換了一些人啦全部沒事嘢不識嘢脫節離地專門請了這些人坐那些位置即我又很清楚因為我某時我經常都接觸到這些師奶通常都是吵架收場 你自己賴不賴嘢不少 我賴嘢不少所以我很熟悉他們在想 什麼 今日都仲賴緊嘢㗎， 咁所以咧，如果係即係其實我估呢啲品牌或者呢類嘅，我估都唔止呢一類即係化妝品嘅嘢啦。其實可能好多即係我唔知係咪一定師奶或者有啲叔公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即係但凡坐喺啲 marketing 或者揸數揸呢啲所謂 business development 位呢啲咁樣嘅人咧，都可能都係呢種咁樣嘅事嘢。 我見有幾間大品牌咧。佢都係一個後生嘅時候好潮嘅，而家肥咗嘅老嘅師奶，就掕住幾件基佬，即係嗰啲同性戀嘅同事，即係好似類似太監咧，即係個組合同蜻蜓係一樣嘅。咁咧，佢哋浩浩蕩蕩六七條友咧，就喺度開會咧，就玩到啲4S 一鑊粥㗎啦。咁啊 4S 用咩出動？又出動翻啲後生嘅師奶，就成班。嗰啲嗰啲即係 serve 佢嗰班叫咩啊？嗰啲 account servicing 咧就越請越多嘅，六七個 account servicing 咧就招呼翻嗰班人，咁咧真係做嘢嗰啲咧，嗰啲 head count 咧俾嗰啲 account servicing 攞曬，所以咧畫嘢啊、design 啊，佢啲 冇曬， 就得三條友或者外判，即係而家香港就可悲到咁樣，即係呢個係我見到嘅情況。 係咯，咁所以嗰班人就即係變咗嗰個視野都係咁噶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個現實都係咁樣啦，即係話凡喺大品牌咧，其實佢哋都會好驚呢一啲咁樣嘅來自大陸嘅打壓嘅。 係， 咁所以 佢 cut 一句你都驚啊！而家最慘香港人最可悲就係呢樣啊嘛。 最慘仲有加埋就係呢種篤灰文化啊嘛。即係咧， 無端端又不知道有個陳靜心又走去督他說、嗯、哇你找過這個藝人他又不知道做過什麼、嗯、即是去過佔莊或者怎樣，又或者不是陳靜心，譬如這些大陸的網民， 香港有陳靜心，台灣有個李安， 黃安，黃安， 黃安，即是到處都有這些找這些錢的人的 嘛，是的，是的，就會令到即是這些公司呢就完全不會找這些藝人，就是那樣東西啦、嗯、變成如果你香港的，所以都是那句，其實我都講了很久，之前在推歌也好怎樣都好，即是你如果還要真的要依賴這個大陸市場、嗯、真的 真 的死食屎，即是一是你就 食屎，即是乖乖地， 一是你就要跪低， 其中一份子 跪低，直情係，即係而家 Lancome 咪就係、是、咁咯，要跪低咯，係，即係等於好似環視今日再出一個新嘅聲明咧，就係話即係你要食大陸嘅飯，你就要箍住大陸嘅。 佢話吃中國飯冚中國的鍋咁樣啊嘛，話咩境外藝人咩、嗯、各種力量 嘅，佢、哦、都認係境外啊！ 佢話境外啊，呢啲係 呢啲咪倒米咯，即係其實根本上而家同文革冇分別嘅，係一班盲毛咧夠膽寫出嚟，即係呢啲人其實都不得好死噶。遲了一鑊攋嘢嘅啫嘛，即係共產黨底下，如果你即係我都不是讀得書多啊，即係你見翻共產黨嗰啲偉業咧，即係背後死咗，即係俾人踩住上嗰啲人，咪就係呢啲人咯。但係點解樂此不疲嘅、 嗯？ 即係大陸人佢冇常識都唔奇，因為成日俾人箍住。但係香港人，你班咁嘅女人，你就唔好中呢啲啦，大佬、嗯。你個個都唔係咁做，你以前好型噶，你啲上司。即係你以前啱入行做靚妹嘅時候，你啲上司好型嘅喎。喂，你攞翻兩成佢哋嗰啲骨嗰啲骨氣出嚟，你都唔使而家咁折墮啊！ 即係咧，同埋咧有另一例子嘅就係李斯德林、嗯、李斯德林咧其實之前都係揾個何韻詩嘅嘛，直情係揾佢代言咁樣嘅嘛。咁、嗯、佢一樣都有喺大陸咧，係嘅微博咧俾人投訴，俾嗰啲網民投訴。咁但係李斯德林就去頂咯。咁、 嗯、 其實係得嘅嘛，你係可以唔跪低嘅嘛。 嗯、 但係 Lancome 呢個 case 點解要跪低咧？我都係唔明白。即係 唔係就係嗰啲人少數人嘅決定咯？ 即係我覺得你係咪一定要咁樣去處理件事咯、嗯？即係其實你即係而家只係一個環視嘅微博啫，而家唔係環球時報，又唔係話人民日報或者乜嘢，就算係又點啊？而況且而家都唔係。咁、 嗯、 你咪咩咯？你咪又請翻你一紮嘅五毛、 嗯、 去走去留言同佢鬥水板咯？嗯、喂，你大把錢㗎，係咪先？你在大陸，喂，你知不知道 L'Oreal 找那些代言很厲害的、嗯、李冰冰、范冰冰、什麼冰冰、嗯、即是王力宏那些不貴不穩的、嗯、李嘉欣那些不貴不穩的、嗯、那你大把錢那為什麼你不什麼你不是更何況五毛那些很便宜嘛、嗯、你不是用夠錢你當 marketing expenses本就冇去同佢鬥留言咯。 試過嚟香港，試過翻牆去何韻詩留言，試過㗎。佢哋唔係未試過呢樣嘢。 唔係呢個就 唔係啊！即係佢真係揾 反攻啊！ 係啊，即係揾翻一班咩啊？幾好啊？幾型啊？ 係啊！ 佢咩？你揾個證據啊？咩港獨啊？ 冇錯。 咩台獨啊？咩藏獨啊？完全一句都冇講過。你揾俾我睇，唔同對質啫嘛。 咪同佢鬥洗咯！ 反攻啊！ 咁但係佢最慳錢， 慳錢為主啊嘛。 就係直情。 咁香港都好奇怪嘅，嗰奴才咧。公司不是沒錢給你浪費，不是沒錢給你賺些好一點的東西，但他們經常都想著方法守財奴、 嗯、 即是我省省到多少錢呢就剝削到下面，即是我這些這地底泥就剝削到你最少錢，但其實他有很多錢、 嗯、 他不值預了給你，他不知道是要這樣才開心、嗯、即是這一代人做廣告都是這樣。 不過呢我就曾經呢就有一個陰謀論的、 嗯、 即是我覺得呢他現在呢可能呢是一個反宣傳的策略的、 嗯嗯、 他首先就做一件事激怒你班民眾先、 嗯、 跟住呢就做返一樣嘢去改正，就話從善如流啊乜乜乜， 即係搵個白面出嚟， 係啦， 即係呢個我舊年已經前年已經講過啦，即係一定紅色呢有個好人嘅，咁最尾令到你香港啲人呢好憎靈，但係呢原來上面幫你搞掂晒， 唔係而係呢即係首先扮出一個呢就係、是、即係我得罪你班人，即係大陸市場、嗯、大陸班客先、 嗯、 跟住嘩你哋嘈之後呢我就哎從善如流， 哦，即係你話嗰個品牌， 品牌係一個反宣傳， 哦、 品牌就反宣傳，咁佢就從善如流啊！我好即係珍惜你哋嘅感受啊！咁所以咧，我而家就 cancel 咗佢啦，咁就博翻呢一班人嘅掌聲，咁可能咧令到反而咧佢呢一段時間嗰個曝光率咧喺宣傳上咧可能更高嘅。即係佢懶你、嗯，或者佢可能冇諗過，喂，原來會搞到 即係氹上面嗰啲人， 冇錯，係啦，即係可能佢本身啲 sales 都係一般般啦，就係要想啊變一變。令到呢個上面的 sales 勁一勁啲咧，高一谷咧，點谷法咧？ 借香港人，借香港呢啲反，即係所謂啊反 佔中嗰啲啊。 唔係，借香港呢啲比較即係反派嘅，即係佢哋所謂嘅反派，或者即係 即係反對派， 係啦，反共嘅呢啲咁樣嘅 icon 咧，借佢哋過橋。 是 懶是扮跟他合作，跟住咧就自己又放翻料上去，跟住等上面啲五毛啊或者就喺度嘈，令到啲客咧就引起關注呢件事。 你講呢樣嘢咧，上面有咁嘅智慧，我一啲都唔意外，或者唔會懷疑。因為佢上面都係靠咁樣維生生存到。但香港嗰啲蠢婆，你咪蠢咯。 所以我覺得呢單嘢唔係香，未必係香港人指示嘅，即係可能係總公司指示啦。點解咧？就係佢諗到條橋，或者係真係。負責管大陸嗰條友就醒咗條橋俾總公司，就話即係話喂，大陸啲 sales 係咁樣喎，即係而家又打貪又成咁樣，可能其實有啲跌添嘅，隨時係咁點樣谷咧？就借呢條橋啦，借香港人過橋，借台灣師過橋。 但係其實佢咁樣都係錯嘅，因為咁樣上面啲人唔會買多咗。 咪可能佢諗住咁樣谷一谷，可能會買多咗，跟住再加埋啊，可能係減價或者送嘢啊咁。 因為成日上面啲人， 我認錯啦，所以我而家送多嚿嘢俾你。 其實上面啲人咧好老實嘅。你睇下有個另外一個牌子咧，唔知格仔嗰個 F 字頭嗰個咧 ，Fendi 係嘛？係 啩？ 定唔知另外一個牌子又係咧投曬共，而家撲街啊上面。 車點會唔投啊？ 唔係撲咗街啊！ 我撲咗街， 喺度撲街。 因為原因有啲牌子喺上面太過 close 咧，同即係又走曬有曬中國 pattern 啊，出啲款有中國字啊，你都見到啦。好 我見過係， 都即刻撲街噶。英國牌子，如果唔記得咗咩牌子 ，Burberry。 好像是 Burberry 是吧 Burberry 的格仔 在上面撲街的，因為即整臭了個袋，但他的人以為是領工嘛，那你就等死咯，逐個等於死咯， 那他以為這招 會是不是就是不會，你都看到的，即上面 Burberry 講都沒人講，現在哪有大陸人買的， 那他可能自己出了一隻叫做 Blueberry 或者叫 Blackberry Lancome 也好像有 Lancome 但 Lancome 應該會不會他轉了一個代言人好一點，會不會之後你招反彈 啊！香港是邊個代言人啊？ 而家 香港唔知喎， 好像唔知冇喎，冇乜代言人。譬如揾一個即係好支持，即係好親中嘅代言人得唔得？ 山雞 揾下咩咯？有啲人而家網民咪話揾阿黃晶啊，揾阿威榮賢啊， 威榮賢好喎，啱我年紀用 啊，或者揾阿叻啦。 阿叻， 阿叻就代言， 揾阿叻做代言啦，或者係咯，呢啲咪得咯。 朱慧珊咯，咁高貴。 朱慧珊啊 ，OK。 但始終都係亞視，撲街。 或者揾翻李智嗰啲唔得得唔得？ 李智唔得啦，夾住個袋又揾嘅。李智我諗好肥，同埋李智反共噶嘛而家。 係咩？ 梗係信咗達賴喇嘛嗰啲噶嘛。 係咩？又梗係又支持藏道友。 啊，佢同阿 李連杰 一齊都係走去拜啊咩噶嘛。 哦，揾阿達賴。 即係朝聖噶嘛，嗰啲唔得噶啦，李智。 哦 ，OK。 曾華善可能得。 為什麼 呢？因為曾華善都是沒什麼表態的嘛，即是李智一定要扔曾華善的嘛。 我的對比很大。 你不懂猜會嗎？李智就李智，曾華善就曾華善嘛。我都你真的不知 道。我跳兩個跳彈床， 我都不知道怎樣，我都不知道怎樣猜的，但我有印象就有些人即是拿些對比。 我真的忘記了這件事，但是你這樣說起我就醒起有些印象是但是真的太久了，中國時代的事。 我想九十後都完全不知道，八十後都問。 是咯，你知是誰不知道，曾華善也都未見過。 我知道的，對比跳大床就知道。 八十後嘛， 是咯，總之那些是蠢婆，但沒辦法，我都會幫他打工的，有時。 是的，即使如果是我陰謀論說是，但是我估計他都計漏了一條數，就是香港人的反彈那麼大，搞到這件事在國際媒體 BBC出了， 報道。BBC 出了，法國的媒體出了，很多都出了的，變成了我估計這條橋未必用得著，不過不一定，他可以借，即是如果我代入這個 Lancome， 如果是這條橋的話，那個人，我就會再借埋這個這些外媒的報導，再做文章， 不是請條友出來， 不是說這些是外國勢力，即係外國勢力咁樣去 境外勢力 咁樣去打擊我哋咧，我哋啊中國人民咧就要即係唔可以就範嘅，我哋要更加或者我哋要更加去支持 Lancome， 或者 Lancome 咧更加會即係向你中國人民咧去服務。咁咪促到銷 咯。係喎，喂，但係問題而家佢反銷到去歐洲市場都攋埋嘢啦，佢歐洲市場大啲噶嘛。 會不會呢？我就覺得未必會咯，即係我有啲悲觀嘅呢啲位，即係嗰啲客人你話，我因為公義，因為乜嘢，即係歐洲嗰啲人。或者其他地方的客人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杯葛 Lancome 呢、我就覺得未必會咯。 不是，問題就是會杯葛那些人都根本就不會光顧他嘛， 跟地 位即兩班人來根本即你那些都是反殺動物啊，如果超左膠的怎麼會光顧這些品牌即如果他醒目的話他根本就不用理他掠你不掠你咯，即是他醒目的頒個獎給你還激死 你說的眼鏡不過黃遠之都說撐我這個說拜拜、Facebook 說 拜拜 這個我都意外喎，真係。 係。咁但係好似話之後就刪咗 post 啊嘛， 之後佢喺微博又貼。 呢個係公關嚟嘅啫，因為上次俾人笑得太金。 或者可能係冇公關啊，反而係即係突然 自己嚟。 係啦，自己自動播咗啲。 俾公關查咗咯。 係啊，跟住就俾關公查咗咁樣。好啊，休息一陣先。 好。